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，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，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，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。北京广播大厦8501-5588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赵云按着诸葛军事的妙计行事，见刘备诈称曹操兵取荆州，他催着刘备啊，咱们赶快回城。刘备一想，我得跟夫人商量商量，他让赵云在门外等着。其实刘备啊，他这也是在试探孙夫人，就是说我要走啊，你是跟我走呢，还是你留在这儿？孙尚香夫人是深明大义啊，不单想着跟刘备一起回荆州，而且还想了一个脱身之计。孙尚香文武全才，深明大义，他记起在春秋时期呀，齐姜潜夫的这个故事来。在春秋的时候，晋国的公子重耳啊，在齐国那儿是贪恋安逸，不想回国立业。那么齐姜呢，就和重耳手下的几个大臣商量了一条妙计，用酒把重耳给灌醉了，硬把他给绑在车上了，拉出齐国呀，回晋国去创业，后来才成了一位晋文公，那就是五霸之首啊。那么齐姜夫人能那么做，我怎么就不能跟随丈夫回到荆州开创霸业？为这个，孙夫人这才下定决心离开江东啊。夫人也想到了，想这么轻易一走恐怕不太容易，即便母亲能答应，哥哥孙权呢也不会放过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咱们要走的话得必须如此。这不眼看要过年了吗？到过年的时候啊，咱们就去给哥哥和母亲拜年。当然见着孙权不能说什么，当见着国泰的时候可以跟国泰说咱们到江边去祭祖，母亲一定会同意。以祭祖为名，咱们就悄悄的离开南徐回荆州就算了。这个办法真不错啊。刘备当即同意了，他立刻告诉赵云，到了岁旦这一天，到这天一早啊，你把人马带出南徐城，望着荆州的方向，在大路边等候，我和夫人收拾收拾，只要我们一出城，咱们是合兵一处，立刻开拔呀。赵云一听，太好了，主公啊，我一定到时把人马带出去。他辞别了刘备和夫人，赵云回去安排去。夫人这儿也没闲着，从打定计之后，这就开始收拾东西。能拿走的呀，是尽量全拿走啊，因为这一走就不知道何年月日再回来了，说实在的也不想回来了。当然这也不能让谁看出来，白天呢是该怎么玩怎么玩，该怎么乐怎么乐，晚上呢只好少睡会儿，打点细软。有那么些东西打点吗？啊，那是郡主孙尚香啊，一般人还得有点首饰衣服呢，何况是这位郡主了。大收拾了好几天，可这事儿呢谁也不知道。赵云那边在书院准备啊更机密，还是吃饱了到时候去练兵，就像没这么档子事儿一样。到了大年初一这一早，刘备和夫人孙尚香很早就起来了，洗漱完毕，换好衣服，就等着给国泰拜年了。孙权在五龙阁是大会文武啊，除去都督周瑜、周公瑾，大概其都到了。刘备和夫人先来到这盒拜见孙权，孙权这客气呀、啊。孙权这些日子心情特别舒畅，为什么呢？ 周瑜这一计成功了。自己自从修理好东府之后，刘备夫妇往里这么一搬，从母亲以及这些不知真情的文武无不称赞呢。第一个老国太先乐了，哎呀，仲谋，你这个事情做得对呀，你这才算是个做哥哥的样子，你看替你妹妹想得多周到。文武呢也是这么说呀，哎，咱们主公孙权对刘备可不错呀，太够说了。哦，不是这么随随便便结完亲就完了，如此厚待刘玄德真不简单呐。孙权听着高兴，心说你们哪里会知道，我就要活活把这刘备呀困死在我江东。过不多久，荆州就归我东吴所有了。孙权要不怎么这么高兴呢？这时有人进来禀报，说是郡主与郡马来给国太主公您拜年来了。 哎呦，说我有请。 说着，孙权亲自由五龙阁中接出来了，一见刘备，他们互致问候，然后孙权把刘备夫妇请进来和文武百官会见，在这儿坐了片刻。孙尚香一想，不能总在这儿坐着呀，咱们得见母亲去呀，跟母亲说明之后，他老人家一答应，咱好赶快走啊。刘备点了点头，兄长，我们要去拜看母亲。 哦， 那赶快去吧，我就不陪了。孙权把刘备夫妇给送出去，然后他是大排筵宴。刘备和夫人孙尚香到长寿堂来拜见国太，老国太一早就在这儿等着了。儿子孙权来了，文武也都给老太太拜过年了，现在就等姑爷和姑娘了。来了，老太太喜出望外，刘备夫妇向老国太施了大礼，拜了年，嚯，把老国太给乐的，赶快赐座呀！刚要吩咐备酒，孙权呢领着文武在前面那儿痛饮，咱们娘儿几个就在后边这儿吃个团圆饭。老太太想跟姑爷姑娘好好谈谈，哎呀，这夫妇二位到了国太的面前，老国太是怎么看怎么顺溜，怎么看怎么高兴。刚要准备酒饭，让孙尚香给拦住了。母亲的，我们有一宗事情向您回禀。这几天皇叔心情一直很不好。 哎呦， 老国太吃了一惊啊，怎么了？玄德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啊？母亲呐，皇叔离家太久了，双亲的坟墓在涿郡，常年不能扫墓啊，所以皇叔想起来很难过，他想借着今天岁旦之日，大年初一要到江边去祭祖。那么孩儿我呢也想跟夫主一块儿去，不知母亲您意下如何？ 哦， 老国太一听，原来是为了这个呀，嗨，这何必烦恼呢，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啊。好，我告诉他们，在江边设一座祭坛，让玄德呀在祭坛上往北遥祭宗祖啊。女儿啊，这件事情本不应该跟我商量，这是个应该做的事，你呢是做媳妇的，虽然你没跟玄德回过老家， 你那没见过面的公婆又都过世了， 尽管是这样，你也应该跟随你的丈夫前去祭祖，真挺痛快。老太太哪知道姑娘撒了谎了，那么郡主真在母亲面前撒谎了。嗨，说来郡主孙尚香心里也很难过，本不应该跟母亲说假话，但是不说假话不行啊，不这么做根本脱不了身呢。玄德和尚香当即辞别国太，国太这就传令派人去到江边修祭坛，让孙尚香给拦住了。母亲，您不必派人修祭坛了，我们东府有人 女儿我去安排吧。老太太听好，你们呢别过于劳累，到那儿修完祭坛祭完祖之后啊，赶快就回来，娘我等着你们，咱们一块儿过年。老太太还盼着呢，盼着闺女姑爷一块儿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过个年呢。不是有儿子吗？儿子孙权太忙啊，他还得应酬国事应酬文武，哪有时间陪着老国太呀、啊、老国太只好把这个欢乐的希望就寄托在女儿的身上。他老人家哪里知道啊，就您这位爱女呀，今天插上双翅要飞了，国太还蒙在鼓里呢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刘备夫妇离开了长寿堂啊，急急忙忙回到东府，把后门大开，赶着车辆就出来，大小车辆20多台啊，那箱子柜子都满了，拉的都是什么呀？细软之物，穿的带的用的什么都有，不是已经说了吗？能拿走的是尽量拿走啊，就奔城外来了。赵云呐、啊，领那500精兵在路边已经等候多时了，看主公和郡主来了，当即合兵一处，打马扬鞭，催动车辆，啪往，奔荆州方向就下去了。老国太呀、啊，大等了一天，也没等来。国太还给自己那儿解释呢，哎，这一祭祖，连设这祭坛，看来怎么也得忙活1-2天呢。行了，等着过破五一块再说得了。老太太还等着呢，孙权呢？孙权喝醉了，他在这五龙阁大会文武，这通喝，跟这碰完杯，跟那碰，喝的是酩酊大醉。您说这不麻烦了吗？国太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孙权喝醉了，周瑜都督没在这儿，所以呀、啊，刘备和郡主孙尚香太太平平的走了，已经走出好远去喽。有人呢，这才禀报给了雇佣。雇佣、雇员探，这都是孙权手下得力的谋士啊。嗯，雇佣一愣，不能吧，先生，真走了。大年初一，刘备和郡主能上哪儿去呢？往什么方向走了？奔荆州方向。啊，顾雍当时的脑袋嗡的一下子，快，备马，说了一声备马，他骑着马就来找张昭来了。张昭先生也有点晕晕乎乎的了，在书房这儿坐着呢，听顾雍一说呀，腾楞一下子就站起来了。元太，此话当真？哎呀，子布先生，我怎么拿这事情开玩笑啊？哦，快，快去禀报主公。说着，两个人手挽着手啊，说是走来的，倒不是说是跑来的，踢着秃噜，一歪斜，脚步仓皇，就找孙权来了。进门一看，这位孙仲谋躺在床上，是呼声如雷呀、啊，这呼打的跟打雷一样，醉成一滩泥了。张昭和顾雍啊，在那儿对着喊叫，主公醒来，主公您醒一醒，大事不好了。孙权翻了个身，这二位以为主公坐起来了，一听啊又睡了。哎呀，怎么醉成这样了呢？张昭吩咐快醒酒汤伺候，端过一碗醒酒汤来，喝都喝不了了，怎么办呢？得往下灌，灌了3碗醒酒汤，愣没醒，急得张昭汗都下来了。主公啊，您这一醉，可误了大事了。急得张昭砰砰砰直跺脚，那也没用啊，这人一醉了，那你什么办法也没有，必须得等他醒了酒。溜溜等了一晚上，眼看鸡鸣无鼓了，孙权伸了个懒腰才坐起来。啊，